你回来，你不要去合载，我给你我那块，你说你不做爱，你是个男孩，不喜欢女孩，你要就快快，你不要再等待。你看我的身材是多么的可爱，我皮肤那么白，靓丽多么厉害，你不理睬我觉得奇怪，你不要做爱难道你自在，想要亲你就过来，我不能够再忍耐，你是否心变态，那跳不回起来，我要跟你做爱，你一直在躲开，我不明白原因何在，你说你要跟阿瓜在一块。个男孩不喜欢女孩，你要就快快，你不要再等待。你看我的身材是多么的可爱，我皮肤那么白，靓丽多么厉害，你不理睬我觉得奇怪，你不要做爱难道你自在，想要亲你就过来，我不能够再忍耐，你是否心变态，那跳不回起来，我要跟你做爱，你一直在躲开，我不明白原因何在，你说你要跟阿瓜在一块。